顺着你的记号，或许控制不了，沿着回忆寻找，不停奔跑，抛弃你设下的圈套，你看我的伤口有几道。燃上不良嗜好，香烟堆叠气泡，没有方法戒掉。你开过的门，残留着你的过往，努力忘掉属于你我的那一部分，好怕自己来不及追逐你的背影，躲进黑色的梦境才能和你贴心靠近，好像变化成一片乌云，哭泣时候变成雨滴，让雨水代替我和你相遇，好怕自己来不及拥抱你的背影，所有不安的情绪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多好想化成一片乌云，默默遮挡你的身影，就这样才能看不到你的背影。上不良嗜好，香烟堆叠气泡，没有方法戒掉。你开过的门，残留着你的过问，努力忘掉属于你我的那一部分，好怕自己来不及追逐你的背影，躲进黑色的梦境才能和你贴心靠近，好像变化成一片乌云，哭泣时候变成雨滴，让雨水代替我和你相遇，好怕自己来不及拥抱你的背影，所有不安的情绪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多好想化成一片乌云，默默遮挡你的身影，就这样才能看不到你的，好怕自己来不及拥抱你的背影，所有不安的情绪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多好想化成一片乌云，默默遮挡你的身影，就这样在